你们这个钱都准备好了没有啊？ 啊，都准备好了。 请马先生。 啊， 这是里头特意为先生安排的住处，这很安静，靠近郊区。 这个是几星级的饭店呢？ 四星级的，你一定会满意的。 请。 里头。 啊， 马先生接来了。 啊，马先生。 啊，你好啊，李先生啊。 哦，你可别见怪啊，考虑到您的安全，所以特地把你接到这儿来休息两天。 马先生，喝茶。 哎，好。 哦，坐坐坐坐。哎，这是我的助手丁勇。 啊， 你好，马先生。 你好啊，丁勇先生啊。这个我按照约定的时间赶来，想必你们。 哦，丁勇 啊。 把手提箱拿来。 哎， 马先生，这是预付的30000块钱现金，其余的嘛，等交货以后再给吧。 不过现在这个情况有一点变化。 嗯， 这一次嘛，就算了。 啊， 但是其余的全部要用美金支付。 你们什么时候交货？ 10天以后，保证你们能拿到护照签证。 10天？这可难办了，一下子怎么能搞到这么多美金呢？ 你们怎么能够变卦呢？这是老板说的嘛。那如果不行，这场交易就算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哎，马先生。一言为定。10天以后，也就是9月26号，我们还在这儿见。 好，一言为定 啊，一言为定。 那我就不送你们喽。 哦，好，哎，您休息，休息了啊， 再见，坐好。 这怎么办呢，里头？ 怎么办呢？还得找那个女人呢。 田玉， 是啊。 喂，找哪位了？ 啊，请问田小姐在吗？ 你等一等啊。 好，谢谢。 田小姐，电话啦。 喂，哪位？ 我是李坚。 哦，什么事？ 啊，一点小麻烦。对方说下回交货我们得付美金，你能想想办法吗？ 不行。 你应该清楚，这也是你的事儿啊。 别再来找我了。 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不想出国，也不想坏你们的事，就这样。 喂，喂喂，他妈的，这婊子！ 国亮，走，我们去找他。 走， 慢，别胡来， 先回去，我自有办法。 此刻803带着沈西正疾驶在去机场的路上。 803，去哪儿啊？ 机场，去见见陈世海的妻子。他今天到，我想在他没跟别人接触之前先会会。 你觉得这会有结果？ 不知道。 哎，我说你怎么变得像个闷葫芦啊？除了你的职业灵感，哎，就没别的了。 说什么呀？